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烟柳如烟，风景里唱惊喜，做梦里下车仙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洪磊，是丝路书斋的伙计。我选了一首诗，《运河小咏·任平》，2018年4月27日。春风沉醉的晚上，我徜徉在拱辰桥边，灯火明灭，树影婆娑，酒楼的欢愉，龙井茶的清香，交织着书屋里通宵的灯光。哦，大运河边的杭州人，尽情享受这优雅的时光。这儿曾是皇帝南巡的栖息之地，也是硝烟四起的战场。说运河大鼓的老人噙着泪水歌咏那背水一战的勇士，那悲怆的大捷，这儿就叫台儿庄。漫步在昔日的运河北头，文艺范儿的年轻人出入于仿古的殿堂，江南的大米曾一船船运到这里，北京的南新仓，南北的戏曲也一遍遍在觥筹交错中回响。哦，大运河，你串起两岸颗颗明珠，你述说的故事还是那么动人而绵长。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30度到9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31度到9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32度到15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30度到1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29度到11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27度到10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9度到15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23度到8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玉。 大家好，我是雨佳。 说到这春天啊，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相信在各位所在的城市呢，也会有专属于春天的不同的颜色。 没错， 那对于我们的家乡宁夏来说呢，也是一样。 嗯， 所以就想先问问子玉，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我们的家乡宁夏，你会选择哪种颜色呢？ 那必须是一种非常洋气的颜色。yellow 就是黄色， 就是黄色， 没错。 对，其实说到宁夏，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都会是黄色， 嗯， 因为在这儿呢有很多跟这个黄色有关的景物，比如说黄河， 元素， 对，比如说黄沙， 嗯， 比如说黄河鲤鱼， 嗯， 等等等等。其实呢，这个黄色呀，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萧条的一种颜色， 没错。 但其实不然，这真的是我们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一种专属的颜色符号。 没错，这个说到宁夏的春天的这个黄色啊，它包含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黄河的黄， 嗯， 有黄沙的黄。那这些所有的黄结合在一起呢，给我们的宁夏也是增添了不少鲜艳的色彩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各位一起来盘点一下属于宁夏的春天的这一抹亮丽的黄色。 没错，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黄河好了。 嗯， 人们常说天下黄河赴宁夏，这黄河啊，不仅是咱中华民族的魂， 是的， 更是宁夏绝对不可以或缺的一种重要的元素。 是的， 那比如说在我们宁夏有很有名的跟黄河有关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 嗯， 比如说青铜峡的黄河大峡谷。 没错，这是一个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在宁夏平原的中部啊，在黄河上游，它是最后一个峡谷，长呢大概是10000米左右。峡谷山高水深，两岸也是悬崖峭壁啊。传说当中呢，大禹治水是来到了这里，劈山成峡啊，黄河水呢是一泻千里。那此时呢，正值夕阳西下，晚霞和河水啊是互映在了峭壁上面，呈现出了一片青铜之色，所以青铜峡呢也是由此而得名的。 没错，这个青铜峡的黄河大峡谷啊，有着典型粗犷雄浑的这种北方的黄河特色。 没错， 也被誉为是黄河中上游的第一峡谷。 嗯， 素有南有都江堰，北有青铜峡的美誉。其实说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可能有些朋友来过， 嗯， 当然了，大家还可以走水路， 嗯， 在这儿呢坐一个游艇就可以感受到108塔，包括十里长峡，还有金沙湾多个景区的景色。 没错，而且呢所有的景观啊，包括像蓝河大坝、108塔、秦王古渡、群峡石壁、天书雄阁、观音台、睡佛山、青铜峡石刻、黄河落日等等啊，都会让各位感受到在这个第一峡谷当中看到的一系列秀美的景色。那西北的这个古老的黄河水上运输工具羊皮筏子等一些特色的漂流项目呢，也会被誉为西北第一漂，受到了很多旅行者的普遍称赞。而我们的金沙湾也是以农业灌溉和生态观光为主的，在这里不仅仅可以看到景，而且还可以感受到现代农业的发达之处。 没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峡谷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嗯， 大家呢可以选择走这个水路，做一个大船或者是做一个快艇， 没错， 驰骋在这个黄河中间，哇，那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错，说完了我们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也是在我们的西北地区，尤其是在宁夏首屈一指必须得说到的中华黄河潭，因为这里也是我们一个国家级的 4A 旅游景区，是国家唯一一座啊感恩黄河母亲的主题建筑，同时呢也是黄河近岸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了。 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位于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的青铜峡市，当然是为了礼敬黄河、祭拜黄河和感恩黄河。这个地方呢是背靠着贺兰山的山脉，隔河屹立着牛首山， 嗯， 左边呢是万里的黄河碧湾，右边啊就是青铜峡的峡口了。大家可以站在黄河圣潭的位置向下看，眼前的黄河以及滩地正好是形成了一个太极八卦图。 没错， 向北走，就在春天交托你手中。啦啦，在春天 西北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荒凉为主啊，但是我们既然有河，同样呢，各位在荒凉之处也可以看见沙，这沙和河的结合啊，就形成了很多人印象当中，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宁夏啊必须来的一个景区，就是沙坡头了。 嗯， 那这是我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是在宁夏的中卫市，同时呢也是黄河的第一入川口，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通道，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啊。这沙和河之间的本不相容的这个矛盾体啊，在沙坡头却是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巧妙的撮合在了一起。 没错，相信很多朋友啊可能在之前的若干年里面已经来过沙坡头了。 没错， 但是这几年呢，我们想跟大家说沙坡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是 在这儿呢，不仅可以玩沙，因为沙坡头是分为南区和北区的，它可能不同区域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在它的这个南区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游玩的项目，滑沙呀，黄河的飞索啊，包括黄河蹦极呀、羊皮筏子呀等等，都是在南区的。那么北区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沙漠冲浪的，更为可以来豁沙的，对、疯狂玩沙的地方。包括现在沙坡头也会新建了一些新的这个建筑物，相信在今年如果十一大家有空来到宁夏沙坡头的时候，就能够一睹他们的风采了。 没错啊，那说完了沙坡头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具历史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同样呢也是我们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就是黄沙古渡原生态旅游景区了。同样这里也是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地，还有明清宁夏八景之一。在这里呢，您可以亲临康熙大帝渡黄河的古渡口，还有昭君出塞、和亲留在大漠的月牙湖。总之呢，所有历史和人文相结合，配合上沙和河，让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沙河魅力。 哎，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邀请了这个全国很多省份的他们一些这个旅游的主播来到我们宁夏游玩的时候，采风的时候啊， 没错， 来到了这个黄沙古渡，他们说这个地方是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没错， 确实是，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映衬着那种芦苇，然后看到那种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哇，那真的是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没错，各位可以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想象曾经在荧幕当中看到的这种大西北的这种所有的场景啊，有沙有河，全部都可以在我们的沙坡头或者是黄沙古渡一览无余了。 嗯， 那同样在这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古老的羊皮筏子，或者是这种原始的沙漠之中的骆驼。当然了，也有现代的，比如说我们的黄河龙舟，还有非常刺激的沙海冲浪。这个夏天一定要来沙坡头和我们的黄沙古渡。 前头是高山，后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不能够向前，不能向后走，让冷风吹心头，让冷风吹心头。 悠悠，一去不回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要用一种颜色来代表自己家乡的春天。那雨佳和子玉呢是选择了用黄色来形容。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宁夏的一些跟黄色有关的元素，比如说黄河，比如说黄沙。其实啊，在宁夏有很多的美食也是跟黄色有关的，比如说有一种鱼叫做黄河鲤鱼。 其实说到这个黄河鲤鱼啊，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呢它就是黄河里面生长的鲤鱼。其实不然，它算是黄河里面特别出名的，就是属于特产之一的鲤鱼。这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买鲤鱼吃嘛，也寓意着年年有余。那其实呢，黄河鲤鱼跟其他的这个鲤鱼啊相对来讲，它的肉质会更加的肥美一些，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是来宁夏必须要品尝的菜肴之一。 没错，其实黄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啊，包括大家熟悉的馓子、油响，这都是黄色的。包括宁夏的凉皮儿，宁夏固原的这个荞面揉揉、鸡蛋泡、清炖土鸡等等，这都是在宁夏呢首屈一指的美食。那同时呢也都是黄色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宁夏人来说啊，这美食啊很多很多。那光用黄色来形容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红色的宁夏的枸杞，灵武的长枣，包括咱宁夏的这个滩羊，还有羊杂碎、羊肉系列，这都是红色的。 对，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说怎么这个这个手抓羊肉或者是羊杂碎它是红色的呢？一方面啊，是它因为本身肉质偏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吃宁夏羊肉的时候啊，一定得有辣椒，所以这个辣椒的红色蘸上这个羊肉本身具有的这个颜色，会显得格外的具有诱惑力。 没错，还有绿色的美食呢，包括沙葱，还有咱们海原的这个粉汤的彩饺子，宁夏的苦苦菜等等，这都是绿色的。还有很多呢都是彩色的，比如说牛肉面、黄焖羊肉、羊肉臊子面、羊肉粉汤、八宝茶、宁夏的火锅等等等等。我觉得呀，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在这儿呢也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做客。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宁夏春天的元素啊，这就是我们宁夏的春天，可能不如江南的春天有着那么多的绿意盎然，但是这里的黄色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错峰错位的好日子当中来到宁夏，感受不一样的春天之黄色。 没错，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我的心里盛开了春天的花，我就等我的燕子它慢慢回家，河边的青蛙它在呱呱呱呱，你看青草荷叶香，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是棉花糖要将它吃下，冬眠的人又开始叽叽又喳喳，你看春天又来了，咱们又来了，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就像是棉花糖，我要将它吃下，冬眠的人又开始叽叽又喳喳，你看春天又来了，咱们又来了，哎，哦，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你看春天里那个百花香，那是蹦蹦逛逛荡荡逛逛，春天来了，小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江苏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Take the sky for example, a canvas of a billion suns, but our local hero shines them out by da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交通广播网边走边听节目的外景主持人沈伟。 大家好，我同样是来自江苏交通广播网边走边听节目的外景主持人石倩。 本期节目主题是春天的颜色。哎，倩倩啊，提到春天的话，你首先会想到什么颜色呀？ 那肯定先想到的是绿色呀，春天生机勃勃，这个颜色不是最能够代表吗？ 绿色的确是春天里面比较具有特点的一个颜色哈，但是我认为绿色并不能完全代表春天，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为黄色代言。那倩倩，你想啊，在春天里面有哪些事物是黄色的呢？ 嗯，黄色啊，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爷爷家门口看到的大片大片油菜花呀。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没有油菜花高呢，就喜欢跑进油菜花田里沾一身的花粉，洗呀都洗不掉。 啊，那你小时候一定没少挨打吧？ 什么呀，你才经常被打呢。 好，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的确是油菜花，它是来自江苏兴化的垛田千岛菜花。 哎，你说的是垛田呀，我平时经常在广告里面听到兴化垛田千岛菜花。 千岛菜花甲天下，水上森林景如画，板桥故里人文兴化。 那我就一个小小的问题了，为什么要叫它千岛呢？难道它真的有一千个小岛吗？ 具体有多少个我不能回答你，但是大大小小一千个肯定是有的。 哇，那不就是菜花版的千岛湖吗？ 可以这么讲哎，不过与其说它是一个小岛，不如接地气一点啊，管它叫垛田更为合适。因为千岛湖的小岛都是天然形成的，而千岛菜花的小岛是人工的。垛呢是里下河地区独有的一种农业景观， 据史料记载，形成于750年前，在泥土缺乏的泽国，勤劳智慧的兴化人民呢，开挖网状的深沟或小河的泥土，一方一方使其堆积成垛，成了可以耕作的垛田，形成了具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兴化垛田奇观。舌尖上的中国呢，也曾经对垛田这个地方有所介绍。 嘿，我也是看了舌尖上的中国才种草了这个地方的。舌尖上的中国第7集曾经特地介绍过兴化的垛田。听说啊，当时摄影师是乘坐着兴化市竹洪镇的特制小木船，徜徉在花海间进行拍摄的。 对，我之前去千岛采花的时候也是坐着小木船的，听着扎头鲸船梁的兴化茅山号子，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真的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哈。而且金灿灿的花朵加上绿油油的茎干，真的是一对超级组合，春天里该有的生命力和妩媚一下子就碰撞到了一起。 难怪兴化的油菜花海全国有名呢，不亚于江西婺源的山地油菜花以及青海门源的雪山脚下油菜花呀。 对，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以上这三个地方的美都各有特色，比如山西婺源的美就在于山景、村庄和梯田油菜花的巧妙结合，青海门源的美呢就在于油菜花气势壮观，绵延上百公里，而兴化的千岛菜花呢就多了一层江南水乡的温婉和恬静。每当清明节前后呢，油菜花开，蓝天碧水金岛织就了河有万湾多碧水，天无一朵不黄花的极地画卷。 好的，那接下来呢，一首兴化的市歌《梦水乡》送给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荟萃于兴化的江南秀色与水乡人民的寸寸柔情。 刚刚我们聊过了兴化的千岛菜花哈，其实在兴化呢，不只是油菜花可以长在水中，树也可以啊。 是啊，正如大卫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千岛菜花甲天下，水上森林尽如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兴化的另一个著名景点李中水上森林。 李中水上森林呢，真是此行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虽然是人工生态园林，但是栽种的10万余株水杉、池杉等树木已经十分高大茂密，生机盎然，是一个天然大氧吧。 跟千岛菜花相似的是呢，这里也有林间木筏漂流，缓缓滑行于树林沟岔间，十分惬意。 漫步在山树林中，呼吸着干净清新的空气，心情呢也会变得特别舒畅。 对，而且理中水上森林的话，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不去，那就是传说中的小九寨沟。小九寨沟呢，是理中水上森林又一引人入胜的地方。走进仙境般的小九寨沟，弯弯曲曲的原木栈道回环林中，在清澈的池水中呢，常常可以看到欢乐的鱼群，它们甩着蝉翼般透明的尾巴，用别致的小圆嘴亲吻着鹅卵石。 这样的画面想想都觉得好美呀，我已经不能抑制自己心中的洪荒之力了，今年清明一定要去兴化。千岛菜花甲天下，水上森林锦如画，这两个景点呀，我一个都不能少。 你有想去兴化走一走看一看了吗？这个春天让我们在江苏兴化不见不散。 我在兴化等你哦。 等你哦。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江苏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心